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，20平客餐厅8800，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。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？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-4个月的装修工期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？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，不是3个月，也不是7天，是3天，3天老房变新家。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，一号新材环保工艺，您不需搬家大折腾。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，全程样板房征集，20平客餐厅8800，豪装品质。0108553056，0108553056，活动详见店内。 这房子住了10几年，到处都是陈旧的味道，一直想翻新，却没有精力折腾。直到遇见一号新家的老房快装服务，3天就把我的家变成了喜欢的样子。20平客餐厅才8800，连家都没有搬，眼看着崭新的家出现在面前，人都感觉年轻了，心情都明朗了。一号新家老房快装，0108553056，豪装品质，一号新材，环保工艺，3天老房变新家，0108553056，活动详见店内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启功传》。 快时天然六角，何时斧凿成规？莫问从来踪迹，随人纸上游移。这首诗是启功先生做的龟形石阵纸铭，就是启先生写字呢，有这么一个阵纸，是石头的。这石头什么样呢？是个龟形石。这块石头啊，天然六角，但是呢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呢，哎，让这个高明的匠人加以斧凿，成为了一个小乌龟的形象，这是半由天成，半由人工。那么启先生拿着做阵纸之后呢，他说莫问从来踪迹，咱也甭问呢，这块石头啊是什么石头，打哪来的，是出自哪位匠人之手，随人纸上游移。哎，我写字的时候我需要他压着这张纸这角，我就打手给他推到那儿，一会儿呢我要想让他压着这角，我就把他推到这儿，仿佛这个小乌龟啊在这个纸上来回游移似的。可见呢，启功先生很喜欢这块石头，很喜欢这方阵纸，所以呢他写了这首诗叫龟形石阵纸铭。那么几句闲话勾开，咱们接说这一段启功传。上回书呢说到了和珅办了一档子事情讨好嘉庆，哪知道啊拍马屁没拍好，拍的马蹄儿上。怎么回事呢？就是乾隆60年的时候啊，那会儿呢嘉庆啊还是这个皇子，还没当皇上呢。乾隆呢准备正式册封嘉庆为皇太子，但是这个事情还没有公布的时候呢，和珅当然啊已然抢先就知道信儿了。他知道这个消息以后，马上他给皇太子嘉庆啊献上了一柄如意。这个如意啊，这个成色那可以说是上上品了，太好了。 那么和珅呢是表示拥戴之心。哪知道啊，嘉庆啊接过来这个如意，就看了一眼，然后扬起手来照着地上啊啪嚓狠狠的就把这个如意给摔了，摔了一个粉粉碎，而且厉声质问说，宫里头都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东西，你怎么会有？可见呢，和珅这个贪官呢，啊，了不得，都出了格了。皇上没有的，乾隆没有的，他都有。那么到了乾隆64年，乾隆驾崩了，死了。嘉庆呢啊，这回行了啊，继位了。其实他早就继位了，但是没有实权呢。这回真正的哎亲政了。那么头一件大事没别的说的，先办和珅呢，哎，就让这个王念孙上书弹劾和珅种种不法之状。然后呢，下交刑部严查。这个把和珅拿了之后，嘉庆呢还没有敢马上杀他，因为这个和珅的在朝野上下经营多年便不党羽，就仿佛这个崇祯呢一开始也不敢就贸然的杀掉魏忠贤，这是一个意思。那么这和珅呢在狱里边也不闲着，干嘛作诗，做忏悔诗啊，向这个嘉庆表示忏悔。但是嘉庆呢把他已然恨铁了，那绝不能把他饶了，最后是宣布他犯有20大罪。您听明白了啊，嘉庆宣布和珅20条大罪的头一条是什么呢？是蒙皇考册封皇太子，尚未宣布，和珅于初2日在朕前先帝如意，以拥戴自居。您听见没有？当初和珅为了拍马屁，这个事情反而成为了20条大罪的第一条。我还没知道信呢，你先知道信了。那我爸爸还没宣布呢，你先给我第一如意，以拥戴自居。那意思，我当这皇上，哎，你有功劳啊？呸，有你什么功劳啊？他对这种和珅表面拥戴啊，实则反对的这个心态啊，是特别痛恨。最后呢赐死，哎，就是把和珅呢给勒死的。那么另外当初这不是和珅密告吗，就因为朱圭那个事情，不是打算让皇上把嘉庆给废了吗？哎，这回行了，这回把朱圭调入朝中，而且任尚书房总师傅。那么在这个和珅还没倒台的时候呢，就是他这个权势如日中天的时候，实际呢众皇子当中啊，大伙儿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，就认为这和珅的倒台是必然的下场。其中有一位阿哥，这位啊太聪明了，他呢也有自知之明，他知道自己呢绝对不可能当太子，也继承不了皇位。他就跟其他的阿哥们说，说哥哥兄弟们，如果有一天呢啊，这个皇阿玛宾天了，你们呢甭管谁都有可能呢继承这个王位或者是宫中的财宝，哎，我呢没那命，我呢也不惦记着，没这心，哎， 但是我有一个请求，就是你们当中甭管谁当了皇上了，你们把这和珅的宅子呀赏给我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您可听明白了，他要是没算准了和珅准玩完，他能就要这个和珅的宅子吗？那么这位怎么样呢？也是如愿以偿。哎，你看嘉庆当了皇帝之后啊，其他的阿哥呀他也没饶，唯独这位安然无恙，而且呢就把和珅的这个宅子当时就赏给他了。那么这位阿哥也可以说是大智若愚。启功在写口述历史的时候呢，他有这么一个论点，他说呢，这个康乾盛世，康雍乾三朝以这个康熙时代啊最为强盛，雍正呢次之，乾隆最差。他说这个康熙啊收复台湾，平定了噶尔丹，而且力败沙俄，当时还签订了非常有名的《尼布楚条约》。这个条约呢，使当时中国的这个版图啊，那是空前绝后的广阔。而且呢，在康熙时代呢，制定了开明的民族政策，重用汉族的知识分子，消除了这个明末遗老的这些个对立情绪，稳定了人心，而且推行宽松的文化政策，优待人才啊，注重选拔人才，所以促进了清代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发展。那么到了这个雍正朝呢，虽然短也不错。到了乾隆时期啊，这个启功就说乾隆的前期还不错，也带着他爷爷跟他爸爸给他打的这个底儿比较好。乾隆本人呢也算勤勉，但是到了乾隆37年以后就不一样了，因为这一年呢川楚剿匪开始起事，而且呢以后呢越演越烈，那么呢四处就起了危机了。乾隆由这一年开始呢修这个《四库全书》。启功说《四库全书》本身呢是一部很了不起的书，但是乾隆修这个《四库全书》的目的，他是要推行文化专政，钳制文人的言论和思想。本来从这个雍正朝开始，这个文字狱呢就已经很厉害了，大批的学术著作呀和文学创作就都给封了，封杀。大量的学者和文人呢，用启功的话说是杀的杀，剐的剐，株连的株连，灭门的灭门，全都给杀了。那么呢，就是到了乾隆年呢，他也预感到了思想统治发生危机了。所以这个乾隆啊，这个神经变得脆弱了。到了乾隆37年开始，他开始让人编纂什么呀？二臣传和逆臣传，把这个当时明朝入清继续为官的人，本来是明朝的人，后来投降清朝了，哎，这样的官都给编在这个二臣传里边。像什么钱谦益呀、朱一尊呐、毛麒麟啊，这都是。那么有的是明朝的官，他在这个清朝呢也当官，可后来呢又反清了，哎，来回的反复。比如说吴三桂啊、耿精忠啊这样的人，您都知道那会儿康熙年不是平三藩吗？哎，就是这个三藩。把这样的人都列入到逆臣当中，乾隆啊对这个文武大臣有了严重的戒备之心呢。 那么也就说康乾盛世到这会儿就算走入了穷途末路了。那么启功先生说，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繁荣期到了乾隆这儿就逐渐走向了尽头了。那么到了启功的曾祖这一辈上，那么他们家呢已然不太好过了。哎，为什么呢？启功的这个曾祖啊叫溥良，由于这个爵位累降，到了溥良这一辈啊，哥仨都封为了奉国将军。您听这名字多好，奉国将军呢、啊、将军可是将军，没兵，不但没兵没有实权，就那个俸禄啊也微乎其微，连这个养家糊口啊都困难了。那么要光靠着这点绝路，那就是坐吃山空，恐怕呀就维持不了生活了。所以呢由于这个生活的逼迫，溥良就决定另谋生路。干嘛呢？他打算参加科考来求取功名。但是按照这个清朝的制度呢，有爵位的人呢不能够下科场求功名。这个启功的曾祖溥良啊，他一琢磨呀，我宁肯不要这爵位了，也得有一个好出路，所以毅然决然辞去了这个爵位，就这奉国将军不要了，这点俸禄啊我也不领了，考试去。还真不含糊，凭着这个良好的功底啊中举了，而且呢最后入翰林，当过什么官呢？这官还真不小，先后啊出任过礼藩院的左侍郎、户部右侍郎、督察院满右都御史、礼部满尚书、礼部尚书、察哈尔都统等职。那么他最有政绩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在江苏当过一任学政。江苏学政是个怎么个官儿？就相当于现在江苏的教育厅的厅长。这溥良这官做的可不小。哎，当时六部啊兵刑工吏户礼啊。那么他当过礼部尚书、察哈尔都统，那就够个部级，说现代话。部级的大干部。那么启功认为呢，他的这个曾祖啊当这个江苏教育厅厅长、江苏学政的时候，这任干得最好。一开始放任的时候呢，放的不是江苏学政，放的是广东学政。那么溥良在这个上任的时候呢，走到苏州这儿就住的拙政园了。这会儿是什么时候呢？正是这个八国联军呢入侵中国的时候。哎，这是1900年呢，哎，庚子年。那么这会儿呢，西太后啊还有这个光绪呢俩人都跑了，您都知道啊。那么按规定的溥良啊应该上这个北京上朝廷里边去述职去，可是战乱了，皇上跟太后都跑了，找谁述职，跟谁汇报啊？那么他就没去，没去，这不正好在江苏这儿吗？干脆你就当这江苏学政就得了，就跟这儿吧。那么这个溥良啊，善于选拔和培育人才。启功日后呢，有一个老师叫戴随之，这就是，哎，溥良在任上 他提起来的拔贡。还有一个人很有名，这个人叫张俭，张继直。您要熟悉张俭的，您都知道，这个人在日后的洋务运动当中啊，是一个很主要的人物。那么，这个张家呢，本身和翁同龢他们家呀是世家，友好，这两家特别好。翁同龢呢，特别写信呐，给这个溥良，就让他呢务必安排好这个张俭。翁同龢您都知道，那是帝师啊，哎，当过同治的老师，同时也当过光绪的老师，而且辨任六部尚书。这个翁中堂呢，是清末名臣呢，他呢亲自过问张俭、张继直的前程。就是翁同龢写给溥良这个信呢，一直就保存在启功的手里边。而且呢，这封信当中有几句话呢，哎，很有意思。那么翁同龢给溥良写信，信里边说呀，说生从事春官，目迷五色，不知一去几许俊才，贤郎其也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翁同龢跟溥良说啊，说我呀，当这个考官呐，当了好多回，哎，我呢，在这个春闱啊，就是春天的那个考试里边当主考官。可是那会儿啊，我看卷子呀，看太多了，目迷五色了。这里边呢有好多呀，俊才，让我给耽误了。其中有一个谁呢？贤郎其一，就是溥良你儿子呀，就是其中之一。但是那次考试呢，我没给他考中了，这个赖我。启功先生为什么要着重的说这点呢？哎，这点可就有数了。怎么回事呢？我不是托付你溥良照看好这个张俭、张继直吗？那么在信里头我不跟你明说，你替我照顾好这个张俭，我替你呀照顾好你儿子玉龙。他不明说，他就说，他说去年那考试啊，你儿子没考好赖我，其实你儿子是啊俊才，是贤郎。这等于是一个交换，哎，暗含着这信里边啊有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溥良的第一呢，就是翁同龢的门生。第二呢，翁同龢又是权臣。这个信里边也有这暗示。所以你说他能不听吗？他就安排这个张俭、张继直啊做了崇明书院的山长。那么过了两年，到了下一回考试的时候，不是三年一考吗？去年不没考好吗？又过两年不又该考了吗？这个张俭和溥良的儿子玉龙两个人果然都高中了。那么玉龙呢中进士，后来入翰林。张俭呢在这次考试当中中了状元了，这可了不得了。说这状元不是钦点的吗？想让谁中谁就能中吗？其实这里头也有谋逆。就这个阅卷的这个大臣呐，他们认为好的卷子就在上边画一圈。最后呢大伙儿啊判这卷子，谁那卷子上的圈多谁就排在前边。最后把前十本递交到皇帝面前亲自审查。

蓝天的蓝。 现在是北。